全合成。 那您是打算把这个船工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对，一代一代传。 去蚀从约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埃勒里还不放弃，对布雷德太太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布雷德太太看起来真的是一脸迷惑， 维尔，多怪的一个名字，不，奎因先生，我从未听过。 你呢，布雷德小姐？ 没有。 你呢，林肯先生？ 没有。 你们听说过克林这个名字吗？他们都摇头。安德罗藩呢？他们依然一片茫然。西弗吉尼亚的阿罗约呢？林肯咕哝着， 你这是在干什么？是一种游戏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埃勒里微笑着。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吗？你们之中任何人都不知道？ 确实没听过。 那么下面是一个你们肯定能回答的问题，这个自称哈拉克特的疯子是什么时候来到牡蛎岛的？ 那种问题啊， 林肯说， 三个月前来的。 这个保罗罗曼跟他一起吗？林肯的脸色变得灰暗。 是的。 埃勒里擦了擦他的夹鼻眼睛，把他戴上笔直的鼻梁，然后把身子往前探去。字母 T 对你们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全都盯着他。 T， 海伦重复着， 你究竟在说什么？ 显然他毫无意义，埃勒里评论道。这时亚德利教授咯吱一笑，并且在他耳边低声说着什么。很好，那么布雷德太太，你丈夫会经常提及他在罗马尼亚的时候的事吗？ 不，他从未说过。我只知道他18年前跟斯蒂芬梅加拉一起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看来他们在故国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或者是生意伙伴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怎么知道？ 哦，汤姆告诉我的。 埃勒里的眼睛里闪耀着火光。请原谅我的好奇，但这件事可能很重要。作为一个移民，你丈夫是个有钱人吗？ 布雷德太太脸红了。我不知道，我们结婚时他挺有钱的。 埃勒里似乎在深思，他嗯了好几声，开心地摇摇头，最后转向地方检察官说：啊，艾萨姆先生，要是有一本地图册，我就能好一段时间不需要打扰你了。 一本地图册？ 地方检察官目瞪口呆，连亚德利教授看来都烦恼不安，而沃恩警官依然愁眉苦脸。 书房里有一本， 林肯阴郁地说着，走出了会客室。埃勒里心不在焉地走来走去，一抹微笑浮现在他唇边，众人的目光充满不解地追随着他的身影。布雷德太太，他停下来，你会说希腊语或者罗马尼亚语吗？他困惑地摇摇头。这时林肯带着一本蓝封面的大开本书回来了。林肯先生，埃勒里说，在一家大企业工作，这家企业的贸易伙伴主要是欧洲人和亚洲人，那么你懂而且会说希腊语或者罗马尼亚语吗？ 不会，我们没有用外语的机会，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办公室里大家都用英语交流，本国经销商也一样。 我明白了。 埃勒里若有所思地举起那本地图册。 我要问的就是这些，艾萨姆先生。地方检察官厌倦地挥了挥一只手。 好了，布雷德太太，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虽然坦白说这看起来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别走远，林肯先生，还有你，布雷德小姐，不管怎么样，暂时别离开房子。 布雷德母女和林肯迟疑地面面相觑，然后站起来，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房间。他们身后的门一关，埃勒里就猛地坐进一把扶手椅里，打开那本蓝色地图册。亚德利教授皱起眉，埃萨姆和沃恩交换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眼神。然而埃勒里沉浸在地图册上足足看了5分钟，在此期间他研究了3幅不同的地图以及索引，细致查看了其中的每一页。他一边检索一边面露喜色，他把地图册小心地放在椅背之上，站起来，众人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实际上我认为事情就该是这样。他望向教授，真是令人惊异的巧合。如果这确实是一次巧合的话，我留给你们来判断。教授，我们那稀奇古怪的出场人物表上的名字，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吗？ 你说名字，奎爷。 亚德利明显一脸困惑。正是，布雷德，梅加拉。布雷德，罗马尼亚人，梅加拉，希腊人，这引起你的共鸣没有？亚德利教授摇摇头，沃恩和艾萨姆耸耸肩。你们知道，埃勒里拿出烟盒点上一支烟，然后说：正是这种小事，使生活变得十分有趣。我有一个朋友，他只对一门学科发狂，那种愚蠢幼稚的游戏叫做地理。为什么他被此吸引，只有天知道。但是，他一有机会就会玩。对布雷德先生来说，他的游戏是西洋棋；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游戏是高尔夫。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的游戏是地理，而且发展到了熟悉好几千个小地方名字的程度。不久之前我得知了一项事实。 你真会营造气氛， 亚德利教授厉声说。 快说吧， 埃勒里露齿一笑。托马斯·布雷德是罗马尼亚人，而罗马尼亚有个城市叫布雷德，这对你们有什么意义没有？ 什么意义也没有， 沃恩咆哮着。斯蒂芬·梅加拉是希腊人，而希腊有个城市就叫梅加拉。 好了， 埃萨姆咕哝着， 那又怎么样？ 埃勒里轻轻拍了拍埃萨姆的胳膊，假如我告诉你，那个看起来跟我们的地毯进口商土豪以及我们的游艇主土豪没有关系的人，那个六个月前被谋杀的可怜兮兮的阿罗约学校的校长，一句话概括，那个安德鲁范。 你的意思不会是？ 沃恩气急败坏地说。范的入籍档案上记录着他的祖国是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有个地方叫范，也有一个叫范的湖。他放松身体，微笑着说，假设给你三个案例，其中两个在表面上有关联，第三个在谋杀方式上跟前面两者之一产生了联系，此时同样的现象发生了。埃勒里耸了耸肩，如果说那是巧合，那我就是十八女王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确实奇怪啊， 亚德利教授嘟囔着， 表面上处心积虑地伪造自己的国籍， 似乎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都是从地图册上直接拿现成的。 埃勒里喷了个烟圈， 有趣吧，三位明显是外国出身的绅士，非常渴望要隐匿他们的真名，并且从如此小心翼翼地伪造自己的国籍来判断，正如你所说的，他们也非常渴望要隐匿他们的真实出身地点。 老天爷呀， 埃萨姆哼着说， 接着呢， 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勒里兴高采烈地说，人们会以为既然范·布雷德和梅加拉改了名字，这出悲剧中的第四名外国演员神出鬼没的克罗萨克也会在兰德·麦拿利随便起个绰号，但是他没有，至少欧洲和近东没有叫克罗萨克的地方，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城市、湖泊、山脉和其他任何事物。现在各位有结论了没有？ 三个化名， 教授慢吞吞地说， 和一个明显的真名，持有真名者毫无疑问跟持有化名者之中某一个的谋杀案有关。也许我得说，奎因，我的孩子，我们开始抓住了这个象形文字 T 的关键了。 那么你同意了？埃勒里热切地说，这种气氛中带了埃及的味道。 亚德利吃惊地说， 哦，那个，我亲爱的小伙子，作为一位卖弄学问的老师，你能用一种简单方式说话，而不是竟咬文嚼字吗？ 离开会客室时，他们都在思索。埃萨姆带路到屋子右边的侧翼去，去世不久的托马斯·布雷德的书房就在这里。一名侦探在书房禁闭的门前走动，当他们停下的时候，一个慈眉善目的矮胖妇女身穿沙沙作响的黑衣从后面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 我是巴克斯特太太， 他急着宣布， 需要我给诸位先生提供午餐吗？ 沃恩眼睛一亮， 您真是一位伪装成凡人的天使，我把吃饭这事儿全忘了，您是这里的女管家是吧？ 是的，先生，其他各位先生也需要用餐吗？ 亚德利教授摇了摇头， 我实在没有权利这样打扰，因为我家就在对面，而且我知道如果吃饭时我不在家，老奶奶会生气的，饭菜都凉了，她会说 我想这会儿我得走了。奎因，你是我的客人，请记住这一点。你必须要走吗？艾勒里问。我一直盼望着一次长谈呢。今晚见吧。教授挥着手臂，我会把你的包从那辆破车里拿出来，然后把你的车停到我自己的车库里。他朝两位警官笑笑走开了。午饭十分隆重，三位男士是在一个令人愉悦的餐厅里受到款待的。屋里没有别人，他们一心用餐，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巴克斯特太太亲自侍候他们。埃勒里大声咀嚼，他的头脑像一颗行星在旋转，由此产生出一些不寻常的想法，但他把想法保留在自己心中没有说出来。埃萨姆一度激烈地抱怨他的坐骨神经痛。除此之外，屋子里一片安静。他们离开餐厅回到屋子右翼的时候是两点。藏书室是个特别之处，看得出是个文化人的书房。它呈正方形，纯色的硬木地板除了边缘三英尺之外，都用一块中国风格的厚地毯铺着。两边墙上装着嵌入式书架，从地板一直到有木梁支撑的天花板都摆满了书。在某个两面墙夹角处凿出的小空间里，立着一座带有柔圆角琴键的小钢琴，盖子打开撑着，显然托马斯·布雷德昨晚就这么把它搁在了一边。房间中央有张低矮的圆形读书桌，上面覆盖着杂志和烟具，一张长沙发椅放在一面墙前，前腿压在地毯上，对面墙边是张写字台，活动翻板朝下。埃勒里的目光望向活动翻板，他可以清楚看见上面放着红黑两瓶墨水，而且习惯性的观察以后发现两个瓶子几乎都是满的。我用放大镜检查过这张写字台，埃萨姆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说，不用说，这是我们做的头一件事。当然，如果这是布雷德的私人写字台，他可能放有一些文件，对我们的调查有价值。他耸了耸肩，但是毫无结果，一切都没问题。至于房间其余的部分，你自己可以看看，这儿没有其他任何具有个人特色的东西。再说谋杀发生在凉亭里，现在只有那些西洋棋可以研究了。 沃恩警官补充着， 我们在图腾柱附近发现了那枚红色棋子。 我想你们已经检查了屋子的其他地方了，埃勒里一边四下里踱步一边说。 哦，是的，这是例行公事，我们检查了布雷德的卧室，完全没有什么能够引人注意的东西。 埃勒里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那张圆形读书桌，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玻璃纸信封，里面装着烟草末，是从凉亭地上找到的烟斗里发现的。他打开桌上一个大雪茄盒的盖子，把手伸进去，拿出的是一手颜色和切块都跟烟斗里一模一样的烟草，同样都是用那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切割的烟草块。他笑了，哼，至少这种肮脏的烟斗没有问题，另一条线索就在烟斗里。如果这雪茄盒是布雷德的，那烟草也是他的。 他确实是布雷德的， 埃萨姆说。埃勒里试着打开一个小抽屉，抽屉的轮廓从圆桌面下部也能看到。他发现里面是个名副其实的烟斗大杂烩，堆得乱七八糟，而所有收藏品全都质地优良，而且都被使用过很多次，只不过外形都很普通，就是那种带直感或者弯感的平常烟斗， 有海泡石的，欧石南根的，胶木的，其中两只细长的是英国陶制老式长烟斗。他说，布雷德先生有属于他自己内心的圣殿，西洋跳棋和烟斗始终如一地与他相伴而行。我感到惊奇的是，炉前没有狗。这什么也没有。 有什么跟这个类似的吗？ 乌恩问，拿出那只海神三叉戟烟斗。埃勒里摇了摇头，你别指望能找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烟斗，不是吗？一个人不会有两个那种东西，绝对不可能。我想他要是老在嘴里咀嚼那古怪的玩意儿，会得牙关紧闭症的。烟斗想必是件礼物。埃勒里把注意力转到主要证物上，位于同一面墙上打开着的写字台左边，房间里沙发对面的那个物体。这是一件精巧的装置，它是一张用铰链绑住的可折叠棋桌，很明显可以折叠起来，然后收进后面墙里一个浅浅的壁龛之中。一道滑动门，这会儿在壁龛上方搁着，可以放下遮住整个设备。另外有两张墙椅，各在桌子一边，同样能旋转进墙里。下集当中，埃勒里惊奇地发现，明明被害人有非常精致的棋盘，但是他竟然使用最便宜的木头棋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叫来了管家继续询问。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五代级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